那起听筒不断生气，怎知你原来一早远飞。问第三者有哪个可知道，谁目送你当日上路途，告诉我是对这里厌弃，踏上西飞的客机。你去了为了工作奋斗，原来从没有因我生气。早已你预备好招呼的眼光，还寻找收好的地方，哪料临别你都不肯讲。未望真天空的客机，仍留守家中不断等你，只想数日后等到转机。问第三者有哪个可知道，谁